我国冶金工业部门加紧生产咸津北道北部灾区居民住房建设所急需的铁钢材。黄海钢铁联合企业和千里马炼钢联合企业正在展开激烈的生产突击战，而金策钢铁联合企业的工人群众增产190多吨铁钢材，并把它送往灾区。茂山矿山联合企业、引力矿山、载宁矿山等单位把生产成绩提高到计划的 1.2 倍，来向各地冶金基地充分保障铁钢材生产所需的原料。另外，平壤铁路局等各铁路局最先保障对咸津北道北部灾区的铁路货物集中运输。